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我觉得也挺值得跟那些很喜欢跟别人吵架的人分享。 谁呢？谁喜欢跟别人吵架？小爸， 妈妈， 对，每个妈妈， 或者是你那些很喜欢跟别人。抬杠的同事、因为这碗鸡汤就说，当你的眼界高于他人的时候呢、你要先学会闭嘴、因为思维不同，方向不同，没有必要争吵。 来、okay. 这碗鸡汤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啊，一共有21秒的长度， Let's go。 你的眼界比周围人开阔时，先要学会闭嘴，停止和层次不同的人争辩，那只会浪费你的精力。很多人习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认定的事很难改变，就像你不能和井底的青蛙讨论大海，也无法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冰雪。一个人越局限在自己的认知里，看事情就越绝对，遇到凡事都要抬杠的人，最好的回应就是不说话。真正的智者都懂得，与其说服别人，不如把精力留给同频的人。 与其说服别人啊，不如把精力留给同频的人。 是因为你们都不同频，你在怎样跟他说，怎样跟他辩论呢，他始终呢会有自己的想法的，都会一直说你是错的啦，我不觉得你对的啦，吧吧吧吧，因为他世界就有那么的小，你世界很大的话就 it's ok， 这种人的话可以 ignore 掉的，不要破坏你的心情。 可是我蛮好奇你会怎么去对待这个情况的啊？如果今天你在工作中，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上属，或者是要分配工作给你的人，他的价值观就是跟你不一样，他就觉得事情要这样做才对，或者是像我们这个行业啦，媒体行业，如果今天producer 讲说，哎，莹莹你要拍这个比较好看啊，像现在比较多人拍，比较有流量啊，怎样怎样才可以炒热之类的。可是你觉得不能这样子拍的，这样子拍是不对的，这 不符合我的工作风格。那你会怎么去面对呢？因为你们的这个想法都不一致了。 是，我就会慢慢跟他沟通咯，慢慢跟他商量咯，到底我的 方向要怎样，我的结果要怎样。如果你真的是一直沟通，你都没有好好的去解决这个方案，只是一直坚持自己的 point， 就是要赢的那一个的话，这样子我 真的是，你会照做吗？ 我会放弃跟他沟通，我不会照做，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牛的人。来的很硬的人来的，我要这样也是就是这样的，你不听的话那就算了，放弃呗，浪费这个沟通的时间呗。我是这样啦，我跟我另外一半也是的，我们有时候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跟他沟通，他又跟我沟通，然后我们想法完全就是一直撞的话啊，没有啦，就是放弃沟通咯。那件事情到至今呢还是没有解决掉的，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啦。 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可以慢慢来，因为不是一次过可以解决所有东西跟问题嘛，对不对？ 对 啊，说到这边呢，我觉得爱情或者工作上面都可以 apply 回这碗鸡汤，回来我们再好好聊一聊这个叫做登门槛效应的鸡汤哈。 啊，给手就够选 B 二圈，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简单来说，他就说，当你的眼界高于他人的时候呢，首先要学会闭嘴，或者是当你跟这个人的频率是不同的时候呢，不要再跟他争吵了，不如把精力留给同频的人。 你遇过这样的人吗？ 我近期就是跟一个好朋友聊天聊到，这个好朋友他就说他的公司换了一个新的上属，然后这个上属呢就完全跟他们原本的工作模式是不一样，工作的方向也是不一样。举个例子，就好像我这个朋友是做行销的，然后呢他对接了这个 client 过后，那个 client 呢就送了他们很多那些可以免费送给他顾客的东西，可是他的上司就觉得啊，不需要把这些东西秀出来，不需要把这些什么奖品啊什么产品内容送出来，可是这种就各有自己见嘛，就很难去说服嘛。可是因为这个上书就强逼他的关系，所以到最后我这个朋友就想说，哎呀，你说的对哦，当你的想法跟频率跟这个人不同的时候，没有必要跟他争辩，不然争的够多，毕竟我朋友只是打工的， 对啊， 所以受损的是他自己，他只能服从老板。 对啊， which 这是一件蛮 sad 的事情了， right？ 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给的方案是很好的，就是很棒的一个 perfect 的方案，但是你的老板都不要听，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勤劳，在这个行业方面呢，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没有帮助的。 确实，所以如果像我自己有时候工作上遇到可能上司或者上面的人跟我不对路的话，我就会默默接受 啊。我以为你辞职接受， 然后在我 IG 的 note 写他们坏话。 哦，所以之前你有写啦， 有，然后还给我前老板讲说你在讲我啊，因 我有加我前老板 IG， 然后我就跟我前老板讲，不是你啦，是现任的老板。啊 喂喂喂，我 我我有很多份工作，我没有讲是这一份工作、啊。 OK， 可以，厉害厉害。哇，你每个老板你都要得罪一下啊？ 那时候我自己做老板哦，没有我的，我们年代都懂吗？性格像你认识我的性格，是我不能跟人家吩咐工作的啊，我只想要自己创业这种东西。 而且 你看我会静静的，如果听到不喜欢 的，你也不喜欢那一种就是主动叫你做的那个，对不对？如果人家主动叫你做，你会更加不想做了。 我会 有时候会不会这样 子？ 我会默默接受，然后想办法找第二个方法来取代他。就让自己活得顺利。 哎呀，最好的办法自己创业了，要怎样就怎样了，要去吵架就去吵架了。 不用了，娶莹莹啦，莹莹家很有钱 啊，来，啊、哦，我家很有米了。 巴拉贡女王， 我是千金来的。 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龚紫薇的《记得那天》。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今天这个潮语的名字我觉得挺酷的、uh-huh? 也蛮适合作为一个、电影的、名字， 电影 蛮酷的，你不觉得吗？致命拥抱， 感觉是一首歌曲的概念、 也可以变成一首歌情歌来的，可能是邓紫棋唱的，你不觉得就很适合吗？ 为什么是邓紫棋？ 有那个 vibe 咯，致命拥抱，来猜猜， 我只想到林俊杰、 也 OK 也 OK， 致命拥抱、 就觉得是致命的 那个拥抱让你致命啊，那应该是形容这类似这个人就算让你再怎么痛苦，比如说那个玫瑰是有刺的嘛，你硬硬要握住，硬硬要弄上你的手，硬硬要把你的手弄到流血，你还是要去拥抱，还是要去握着。 你在形容你现在的关系吗？ 我没有。 你不是跟你的另一半吵架了吗？现在 我其实有吵架。 你刚刚讲有吵架了，有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几个月前的事情，所以就是应该形容在那个感情再怎么让你受伤了，你还是要去拥抱，就是一个放不下的人，很坚持的人，一个很 toxic 的爱情。 恭喜 YY 今天答错啦。OK， 我先说这个致命拥抱没有像你解释的那么 boring 啊，还可以再 OK， 但它确实可以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一些 moment、 moment， 它是一个 moment 来的 致命 啊，也确实是拥抱的时候会发生的， 拥抱会让你致命哦。 猜 哦，这样应该是在身上散发出很香的香味，这个香味真是男生独一无二的。 你是说、那个、 抱住他？哎，每个男人身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味道的。 你另一半的味道是什么？ 类似有点酸菜味的感觉， 佛跳墙的味道吗？ 佛呀，好吃好吃。 等一下，你刚讲你的男朋友有酸菜的味道，你有没有礼貌啊？你 独一无二的味道， 为什么会有酸菜的味道？ 我不知道，跟我臭臭一样的概念的味道。 该不会你的哥哥还有酸菜鱼的味道？ 真的每个男生有自己的味道的，所以这个味道让你致命拥抱啊，让你哦冷死。 所以你喜欢你另一半酸菜的味道吗？ 我喜欢它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抢啊、这个味道。 好酷，我喜欢，我喜欢。但是不管什么味道呢，只要你是散发着仙女的气息，大家都肯定很爱的，对不对？勾选笑话2025这个比赛就适合你了。想要参加的朋友非常简单，记得在自己的 IG 上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座右铭 #勾选笑话2025 tag 勾选。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把账号设置为公开，就有可能被我们的小编看中入围，来到我们的海选面试活动。记得详情条规要浏览勾选的 MY 咯，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蓝心雨的《突然一场雨》。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就来懂这个潮语呢，基本上在很多的男女关系里面很常发生。 刚刚我有猜应该是男生身上有独一无二的香味是无可取代的，你抱了之后闻了这个香味会让你晕倒的感觉，爱死他了。 对，你猜的是这个潮语叫做致命 拥抱 嘛、恭喜 YY 莹第二次尝试答错了。OK， 跟气味没有关系， 气味没有关系， 跟那种什么我得不到你，但我又要抓玫瑰没有关系，没有这样 romantic， 它就真的是物理上的拥抱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物理哦，这个拥抱让你致命哦。 OK， 你应该有看过或者是有遇过，像是老公老婆啦， 在一起的人，可能老公他在躺着的时候， 老婆会想要靠在他怀里， 对， 来、就会发生致命拥抱了， 靠在他怀里，致命拥抱， 对。 跟香味又没有关系，物理有关系，应该是你们之间身体摩擦，然后产生一些热量。 就你抱在他身上，结果两个变得很热吗？ 很热。 So boring 。 OK， 好，郑姐，现在网络上疯传的致命拥抱呢，你应该 maybe 有经历过了。如果你有另一半的人 ，OK， 就是男生他躺在家里的客厅，可能看电视或刷手机的时候呢， okay. 另一半讲说 ：“BB， 我要抱抱。”他就靠在那个男生的胸怀那边就抱着他这样子。Uh-huh. 可是呢，女生在靠着男生的时候呢，也看着男生滑的 IG、uh-huh. 啊，然后男生滑 IG 有时候滑着滑着， oh. 突然间滑到有一个 pose 一个女生的 pose、uh-huh. 或者是个美女的 pose，、uh-huh. 他就很快的把他滑走， uh-huh. 然后这些东西都完全是被他的女朋友或者另一半给看到了、uh-huh. 啊，所以当下那个拥抱呢，就是所谓的致命拥抱、 no、啊。女生看着你的手机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对，我相信几乎每个男生的 IG 应该都会 follow 一些网红啊美女啊或者喜欢看的人类之类的、如果有时候女生可能容易吃醋的话讲说怎么你 follow 他、怎么你 like 他照片、怎么他 text 你啊，就会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就是致命的拥抱。 因为我反而是相反嘞，我会跟他一起去看这个美女 的。哦，你 OK？ 我喜欢看美女的，他也喜欢看美女，所以大家就一起看到。有些女生是跟男生一样爱看美女的啊，所以我就是那一个，我还好啦，不会让他致命啦，我跟他一起分享 的啦。像如果你靠在怀里看他的 IG 的时候，突然间他看美女看到一半， uh-huh? 然后跳出一个 notification， 什么 notification？ Kelly 开心讲说：“我想念你了。” 这个就致命了，这个我会杀了。 最可怕的就是 Kristen 问你啊，奇奇怪怪，奇奇怪怪， 好奇怪的故事哦。 那可能是好兄弟要约他去打球。 OK， 可以，啊、 不要想太多啊。所以我学起来致命拥抱， 手就勾选 Beyond Ten。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张碧晨的《你也》。你也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吗？《爱的史诗》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在9月12号晚上8点，阿夏泰 Arena Bukit Jalil 实力的开唱。大家也知道嘛，第一场就很早卖完了，而第二场呢，9月13号晚上8点，同样的地点呢，还可以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来买票哦。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那不少人呢，或者是不少同学呢，都觉得说，哇，张碧晨的演唱会真的需要去捧场一下，真的很棒，甚至把他的一些积蓄都花在这个演唱会，我觉得都 OK、嗯。因为有的人把它当成是一个毕业的礼物 啊，因为我近期也是有很多朋友要准备毕业了，他们就觉得可以去看一场很棒的演唱会。 OK。 可是说起毕业嘛，大家都有毕业过，像你跟我 ，right？ 肯定有、啊。 来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你会哭吗？你会哭得很惨吗？来看看这12星座排行榜。没有想到位居第一名毕业季哭得很惨的星座竟然是 天蝎座。 真的那么感性吗？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在我印象当中，我朋友有天蝎座的吧，好像有耶，因为他们好像是比较重感情的人，一点点如果朋友离开你的话，他们会哭得稀里哗啦，要毕业了怎么办、 right. 然后就会送你很多那种贴心的小礼物。我朋友就是这样子，毕业之前呢就送我们很多贴心的，他自己手工制作的、 哦、天蝎座的朋友吗？ 啊，他自己做的卡片啊、哦、然后那卡片是前面是我们的合照，然后后面呢就是他写了一些很多感性的话送给我们， 对你想要说的话 对不对？ 对、哦、所以我认同的他在第一名的话。 而且天蝎座我认识蛮多天蝎座的、嗯、他们真的是敢爱敢恨、 嗯、 绝对敢爱敢恨、 嗯、 他毕业季会因为你的离开哭得很惨、 嗯、 也会因为某个人曾经害过他或者是某个调皮的同学、 啊、 记他的仇一辈子、 嗯、 等他出了社会过他会认得你。天蝎座就是这样， 真的没 天蝎座很记仇啊，就真的很敢爱敢恨的星座、那个、我觉得跟天蝎座交好朋友是蛮幸福的事情。 那个是金牛座吧，金牛座也是很敢爱敢恨也很记仇的人来的。 金牛座记仇吗？他排名第二名耶，毕业季会哭耶。我不认同耶，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我金牛座的朋友是真的比较铁面的，就没有那么容易会哭泣的，比较大男人 brother 会一点的。 对，尤其是男生如果是金牛座的话，他们完全不会哭，因为他们心里是很伤心，哎呦今天毕业了啊，他们心里是这样，但是他们外表是很淡定的那种，随便啊，毕业了 是 OK 啊，还可以见面哦。 反正我觉得第三名的朋友才要晋升为第一，那就是水象星座巨蟹座、 嗯、 就是爱家爱护自己家人的一个星座啊，很重感情的星座、嗯、他应该会在毕业季哭很惨吧。 应该是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星座呢排行在第几的话，毕业的时候会不会哭呢，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到勾选的 IG 呢去看一看 comment 起来呗。 是的，当然如果你还想要在学生生涯里面制造更多回忆的话呢，让你毕业 绩哭更加惨的话呢、嗯、现在也可以给你呢推荐你身边的那些校花来参加我们勾炫的校花2025，因为要参加你们 support 他，你们之间的回忆就更加多了嘛，对不对？参加方法很简单，只需在自己的 IG 上面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座右铭，并且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呢 tag 勾炫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把账号设成 public 呢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海选面试活动，来晋升去我们的冠军出道夜啦。 是，如果你是冠军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总价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啊。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全条例浏览勾炫的 MY 小区勾炫 Beyond 圈。